都变了这回。I'd rather be a forest than a street. 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好，那这句话呢，很明显，它把关键词都凸显出来 ，forest, street, 后面呢 ，would, could 不变，还是保持它的发音模式啊。那么实际在唱的时候呢，和前面韵律保持一致。I'd rather be a forest than a street. 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啊，但是没有哼鸣啊。对， 哎，这一次就没有哼鸣了。 对。 好 I'd rather be a forest than a street 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对、嗯、是这样子 好就是这一段了 Forest 替失去爆破 Street 失去爆破这是要注意的 对一般英文歌当中、嗯、这些结尾的辅音啊 特的都不会发出来的、 嗯、 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最悲伤的 Saddestsaddest 都没有发出来 saddest sound 对 就跟后面那个 sound 一并合成进行了连读 对 saddest sound 对像我们啊学不同的歌曲一定要匹配不同的社交环境这首歌的社交环境就适合大家在旅行的时候在车上给人唱一唱 开着车唱也可以啊 对 或者是有月光的晚上弹个吉他唱也不错呀、 哎、这真是、嗯、没错 大家篝火晚会的时候也可以唱这首歌啊 对 我觉得任何情况下啊你唱这个歌你就能带动当时的氛围 对 不管你们是在做什么 大家学过我们的歌曲之后啊回忆一下哈各种场合我们都教了感恩的场合呀然后还有什么呀还有给老人唱啊对吧然后呢给年轻人唱啊给孩子唱啊 歌颂美好的世界呀、 啊、哎，这里全都有 爱情啊 这是 亲情友情也都有啊 这是自由之歌对吧那么其他那些歌曲按照场合大家记得归类好什么场合唱什么歌啊？让外地人来北京了怎么办呢外国人来北京怎么办呢 那就北京欢迎您 嗯，对你就可以唱You and me 你唱那首歌对吧不同的歌都可以拿出来 这个歌的调调跟当时我们唱那个红河谷有点相似啊，都是那种意境很辽远的 没错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是那个 是是是、啊、红河谷有点像然后这歌呢因为它是雄鹰在天上飞嘛、 嗯、 是吧它是这种歌曲、哎、好这句话是、I'd rather be a forest than a street 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 I'd rather feel the earth 这里的 earth 可能呢就不是指地球了它指的是啊我脚下的土地泥土 嗯 beneath 就是在什么之下 my feet 在我的脚下你看这句话你就能勾勒出什么呀劳动人民脚踩着土地头顶苍天的这种劳动人民矿工你看他、嗯、当时写的是矿工现在都说家里有矿啊倒是挺这个的哈那当年的矿工Rather feel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我宁愿静静地感受在我脚下的土地。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呢，他可能这一般情况下说这个的，就说明他感受不到啊。他要是能感受到的话呢，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脚不听他使唤，然后他的身体不接受他的支配，都是被人使来使去的，走来走去的， 奴役着。 连一会儿静静的。站在那儿的那种感受大自然感受天地之间万物的那种机会都不给你啊，小鞭子抽着估计是这样子啊。 对、 嗯、 就哪怕呢人生有这么一刻半日闲、嗯、或是 对 怎么样有一种悠闲的生活能够静静的感受脚下的土地 对 他们当年啊对这个土地也有一种土地嘛意味着一种民族的意识吧啊，一种归属感吧是吧一般人来说侵略者都得占你的土地是不是 对 所以说如果大家觉得家国都在一起的都是土地的一种意象 嗯， 如果家国土地被占领了就证明这个人没有归属感了会感觉很难受 对 很 homeless 的感觉 所以在特洛伊这部电影当中啊现场这个 他们交战双方就是谈话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他说 I want your man and your land， 我要你的人和你的土地。 嗯， 我要你的土地，那个 land 就代表强烈的什么归属感、私有感。 哎，秘鲁的当年的这个民族主义者们，他们就认为说，这秘鲁啊不属于外国人、 嗯、 啊，他们就是属于安第斯山东麓的印第安人的。 嗯， 他们把外来的人都视为是侵略者。 嗯， 所以我想，我只想静静的感受在我脚下的土地啊。来看这句诗怎么唱的。 I'd rather feel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大家发现了吗？这句话里面那个 th 音其实不好发，一个 earth， 一个 beneath。看大家要怎么处理一下。 嗯，是，这是考我吗？ 是不是要怎么处理一下？你看，你说你不读，不可能不读。 嗯、 Feel the earth、 嗯、 beneath my feet。 嗯，你这么一说，搞不好好多人还不会唱了。他不说，也许他哎忽略了，没注意这事儿。 但不行啊，咱们要精益求精，得把这歌唱好啊。 嗯、 尤其是你的 th 音要是发不好，那外国人一听就能听出来。你这个，你要是发成 earth 错了，听不懂。 嗯， Beneath 错了，不知道是什么。 晶晶老师示范一下。 I'd rather feel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这不挺简单的吗？ 是，听得到吗？听不到。但是呢，我反正是发了。 对。 Earth beneath my feet。 是的，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 feel， earth beneath feet， 第一句话就四个关键词啊，然后 would 是跟之前不变的。这里面呢，注意，要把这个长音一这个音在里面同体现出来，因为它整个后两段全是个样子。I'd rather feel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这句话是这样啊，所以唱的时候的话呢，还是要注意把那个长音一体现出来。I'd rather feel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啊 ，feel beneath 和 feet 是他唱的时候音拉的比较高的地方，也是他情感暴露的地方啊。对， 嗯，好。I'd rather feel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对。 哎，我注意到 Simon 他唱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唱的是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是的，他有这个小连读， 有 三四处是这样处理的。 哎，我们来再听听看哈。 I'd rather feel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是这么唱的。 是的， 嗯， 所以到这儿呢也是本首歌曲最后一段，所以他唱的时候放的也都特别的开，跟以前不一样了。 嗯，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要把这种感觉放出来啊。好，我们可以一起再把最后一段走一下哈。 嗯，好。 嗯， I'd rather feel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如果说两三个同学一块儿唱，这和声的感觉未免更好。当然，你们得配合比较默契才行。 得练，嗯， 是吧？ 对， 这可能是我们有史以来学过最短的一首歌，也可能是我们听过最短的一首歌，都不带重复的，直接唱完就完了。 嗯，好像跟没唱完似的感觉。 对，跟没唱完似的，意犹未尽。 嗯、 但是它的谱，它的那个填词就这么简单。 嗯， 但是大家呀、啊，下来以后可以去听一听，印第安人他们用那个。台箫演奏的这个乐曲，纯乐曲，没有唱词的， 对， 非常好听。 对， 咱们要站在一个艺术的高度啊，来欣赏这样的歌曲。毕竟呢，它是经典，是吧？你可以不用带这么多的个人色彩去欣赏这个歌，但是你要去欣赏它本来的这个意境是什么，是吧？我们把这首歌教给大家，除了学习音乐之外呢，学习英语之外呢。让大家去体会一些这些经典歌曲，它为什么能够流传，它有它的艺术价值。 对，歌曲呢和这个 这个剧本啊都有类似的地方，就在于它要反映一个时代的特点，与此同时呢也反映人性的特点。 对， 所有的作品都有这个特点，所以要么是一个时代，要么是人性。 嗯，我们去感受一下为什么他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啊、 没错。所以我们呢可以这样，就是你自己啊，你自己的生活状态，你问一问自己满意吗，对吧？好久没旅行了吧，哎，唱一下这首歌，然后呢地上铺点沙子啊，弄杯柠檬水往上面一躺，光都打上，拍张照片、 嗯、 你看猜我在哪里，放着这首歌啊。其实人就要自己找乐给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你唱歌的时候就能找回很多的快乐啊，让自己啊足不出户就已经心已经怎么样呢，心已踏方、嗯啊，人就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啊。 嗯，所以是非常带有这个假期味道的一首歌曲哈。 没错。 好，我们最后呢，再把这个重点给大家提醒一下啊， 嗯、 句子的重点哈。看第一段当中、嗯、，rather be 重读 sparrow， 然后重音是 snail，than a snail 啊，你可以读成 than a snail， 最好是 than a snail。I would 宝珀 ，could I surely would。好，然后第二段是 I'd rather be a hammer than a nail， 重读 nail 都是元音 hammer 锤子。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然后第三段呢就要唱出一种什么飘远的感觉，渺远的感觉， 是的，天路的感觉、嗯、 天路啊。 Away I'd rather sail， 这里有个 sail away， 大家看到没有 sail away。然后是 like a swan that's here and gone， 对 here and gone。 然后学到自身的处境， a man gets tied up to the ground， he gives the world its saddest sound。 好， I'd rather be a forest than a street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嗯， 好，最后 I'd rather feel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好，这就是这首歌了哈。戴维老师准备一下吧。 嗯， 准备一下给我们来一来。 好、啊、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一起唱啊， 合唱 就合声了。 对呀、 啊。有难度的啊，但是我们可以试一下哈。 是啊。 嗯。 准备好了。 嗯。 Ready? Go.I'd rather be a sparrow than a sail. 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I'd rather be a hammer than a nail.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Away, I'd rather sail away like a swan that's here and gone. A man gets tied up to the ground. He gives the world his saddest song, his saddest song. I'd rather be a forest than a street. Yes, I would.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I'd rather feel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我们尽力了哈、啊，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唱得更好、啊。 We actually did the best we can.、嗯、 好，祝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K 歌带你飞，谢谢。这位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Happy National Day. Hey, good job.

Narnia. Cause this ain't Wonderland, the damn show ain't Narnia. And once you cross the line, you can't change your mind. Yeah, I'm a monster, but I'm no Frankenstein. And quite frankly, I've been feeling insane in between my eyes. I really can't explain what I feel inside. If you knew what I was, you'd run and hide. Literally, you tried to go into the night.